今日是2021年9月25日，快必被还押的第382日。今日是快必神童阿摊和旧同事兼好朋友菲力猫一起去荔枝角探快必。其实探访时间9点才正式开始，很多亲友8点已经去排定队，他们就8点45分去到登记，但是都要等到第二批，大概9点20分左右才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阿摊和菲力猫以前都是快必的走的，他们两个都很久没见面了，在探访等候室有冷气凉，倾下偈，顺便聚下旧啦。大概10点10分左右终于听到叫 number 了，今日快必在2号窗，他早了一点走出来对住个门口，伸个头跟他们两个打招呼，笑晒口地欢迎他们。菲力猫前嗰排工作好忙，所以都有一阵冇嚟探快必啦。见到佢而家呢个咁 fit 嘅状态，加埋几 smart 嘅发型，当然赞下佢先啦。快必当然欣然接受啦。佢话而家剪头发嘅时间通常就会安排喺星期六，不过佢前两个星期先至剪完，好多人都赞呢个发型唔错喎。佢自己都几满意，希望今日下昼唔使俾人捉去弥敦道9号再剪啦。怕维持不到现在的靓样嘛。他快必说有个船员跟他呻，说自己很无辜，他不是反对财政预算案的，这都要入来这么久又没得保释。快必忍不住开他波，其实不单止35家案，这里几个组别的政治犯，苹果组、阳川组和很多无名的手足组，叠叠啊，都是蘑菇烟肉饭，冇话唔反对啲乜嘢就可以置身事外噶嘛，无辜就个个都无辜噶啦。当然啦，快必讲得咁直接会令对方嬲嬲猪噶嘛，所以今日嗰位船员成朝咧都冇同快必讲过嘢。不过正所谓大家都坐埋同一条船，喺开往拔摩岛嘅轮船上面，边嬲得咁多啊？相信好快会冇事嘅。讲开35家案，阿摊问快必知唔知党媒又吹风，话有两个污点证人。快必话：点知啊？而家船上面吹紧风，话有4个添啊！菲力猫同阿摊都表示震惊啊！快必话：平常心啦，耶稣得13个门徒，其中一件都做二五啦。初选案47个人咁多，3几件其实唔算多、啊。不过有冇污点证人都唔系一个问题，因为个结局其实分别唔会大，只系个剧本写起上嚟有多少枝节冇咁闷，好似好睇啲咁咯，出戏。快必咧就同佢哋讲下船上面嘅生活。今日早餐系素食，雪菜假蟹柳汤乌冬。本来谂住清清地就一餐啦，点知加咗辣油，系辣油啊！就好似素颜女文青一点胭脂同埋唇膏，红红地咁，简直令到个乌冬变世一，即系世界第一。仲要再加埋一个菠萝油同埋杯央酒，好正啊！他说隔离左右平时吃那间私饭餐厅主打就是西餐意粉和汉堡，菜式感觉比较中产，但啱啱有位船员见快必经常大赞自己的膳食，终于就肯改食麻辣嘢，气暗投明转食星艺。他说自己就好像做了星艺在荔枝角的代言人咁。快必对于一则国际新闻又或者是国内消息非常关注，他说非常欣赏加拿大籍的周周慢买粥，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兼自掏腰包，要认罪又要罚款来换取他两位加拿大同袍罪犯的自由，简直是赔杀心肠。但是那两个加拿大人明明就触犯了国安法的嘛，真的不值得这样为他们牺牲。国内的小粉红对于他这个这么无私的行为一定会玻璃心碎到一地都是啦。找下哪个和哪个撞样是快必其中一个嗜好来的，他很开心地问菲力猫和阿摊知不知道周周和哪位尊贵的立法会议员一个饼印呢？他们就皱住眉头努力想的时候，快必已经很得戚很兴奋地开股了，咪就是假博士咯，哈哈，是不是一样样呢？哈，又真是、哦、简直是失散姊妹咁、哦。快必说叫贾博士学下周周，牺牲自己换回几个旧同事政治犯出来都好啊。又这样说，贾博士只是妹仔一名嘛，连做假公主都不入流啦，他哪有这么高身价值几碟蘑菇烟肉饭呢？ 聽講周周翻咗去深圳，其實加拿大有邊度好喎？好似借曬檸檬咁啊，放棄加拿大籍，留翻喺國內揾錢咪好咯。快必話有位朋友將呢位一線蘇魯大師借曬檸檬嘅名作《活著 Fever》改咗歌詞叫做《活著 China》寄俾佢。呢一首二次創作主要咧就係表揚檸檬放棄加拿大籍嘅感人故事嘅。真係好正噶，有機會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又到週末咯喎，大家有時間嘅話就的起心肝，拎起支筆，拎張信紙寫信俾快必啦，可以同佢分享一下所見所聞噶。來信請你寄去人民力量會址，九龍灣宏光道七號興力工業中心619室。大家想寫信俾師叔都可以寄去以上地址嘅。除了35家案，快必仲孭住14条文字狱的控罪。他在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一年了。诉讼之旅长路漫漫，需要大家点点滴滴的支持，所以请你们 subscribe 快必的 patron， 并且多些 share 出去。大家不要忘记还有赤柱的师叔，他的 patron 都需要你们的支持的。多谢了。